有个爸爸，佢见到自己嘅仔病到就嚟死，所以佢就行咗20公里嘅路，从加百农就去到加拿，嚟到去揾一个嘅人叫做耶稣，好希望能够可以就系透过耶稣嘅能力，可以咧令到佢嘅仔能够可以起死回生。呢一个系喺约翰福音里边所记载，就系耶稣佢喺加利利里边所行嘅第二个嘅神迹。我哋从上一次开始就讲紧约翰福音嘅神迹，耶稣佢喺加利利行嘅第一个嘅神迹都系喺加拿，而家呢个第二个神迹亦都喺加拿。我哋话当约翰佢去记载神迹嘅时候咧，就唔系话佢系行第一个神迹、第二个神迹、第三个神迹、第四个神迹咁去记载。佢只係記載咗，就係當耶穌佢係留喺加拿呢個地方嘅時候，佢就離開咗加拿，兜咗一個圈，再翻翻嚟加利利加拿嘅時候咧，佢又再行咗另外一個嘅神蹟。所以咧，約翰就話呢一個就係第二個嘅神蹟啦。佢喺加拿一個嘅婚宴裏邊，將水變成為酒之後，耶穌去咗咩地方呢？從約翰福音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我哋知道咧，佢去咗猶大嘅耶路撒冷，佢做咗件事就係潔淨聖殿。然後佢就離開猶大，佢就經過咗撒瑪利亞，遇見咗一個井旁嘅婦人。然後聖經話過了兩天，佢就離開咗呢一個嘅撒瑪利亞，就翻翻去加利利。於是乎就這個的大臣，即是在羅馬的政府裏面的一個的重要的一個的官員呢，就走了20里的路呢，就是去找耶穌，希望能夠可以求耶穌去醫好他自己患重病的兒子。我想我們當中大部分都是家長，無論你是做爸或者你是做媽，當你自己的兒子是病的時候，你都會擔心，你都希望他能夠快點好翻。如果他是患重病的時候，你更加擔心，你更加希望他可以快點好翻。在一個的醫療相對來說就是沒有那麼先進的時代，當然我們不知道啦，距離現在都有2000多年的時候，在耶穌的時代患了重病，可能就算在今天我們患一個的流行的感冒，其實都會死人的。所以這個很著急的爸爸來到去找耶穌，希望他能夠可以醫好自己的兒子，是很正常的事。當他來到耶穌的面前，他就問耶穌，他說你可不可以呢，就是跟我一起走回這20里路，去到加百農呢，来到去伸出你自己医治的手呢，你去医好我的仔呢？这个都是一个很简单，一个很正常的问题。耶稣怎样去回答这个的大臣呢？在4章48节，耶稣的回答和他在水变酒的时候回答他妈妈玛利亚的说话呢，都是一样那么奇怪的。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啊？当玛利亚同佢讲话，诶冇酒咯喎，咁样样。耶稣嘅回答就系、是：阿太，关我咩事咧？未系时间啊嘛。即系同埋要我而家系冇酒，要解决酒嘅问题。耶稣嘅回答就好似唔系要去答紧嗰样嘢咁样样。OK， 而家呢个嘅爸爸嚟到同耶稣讲，佢话我个仔患咗重病，病到就嚟死啦，你可唔可以同我一齐落去去医好我个仔？耶稣嘅回答：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 你们总是不信。是个爸爸，是个大臣去见耶稣。耶稣的回答就是，你们这一班人是不会相信的。他不是去 address 给那个大臣听，而是去讲给当时和大臣在一起，或者是在那个情景里面，我们不知道是会不会有其他的人，应该有啦。如果不是耶稣，如果是对着大臣讲，就是如果不是看见神迹，你就不会相信了，是不是？但是他不是这样讲，不是单数，而是讲众数。所以耶稣这一句的说话，其实是讲给一班人听的，是当时的群众，是当时的门徒。或者我们就从这里入手，去了解一下，就是这件事的发生，到底约翰去记载了耶稣和这个大臣去医好大臣这个仔这件的事迹上面，他要告诉我们今天的读者一件什么的事情。如果我们要去明白为什么耶稣无端端会讲了神迹，无端端会讲了相不相信，是在哪里来的呢？很显然就是，是之前发生过一些的事情，以至到即耶稣他要再次去讲翻，将神迹同埋相信呢两个嘅主题咧，系将佢连埋喺埋一齐。佢之前发生咩事，其实都可以喺之前嘅四十三节至到四十五节嗰度咧，稍稍可以会即系见到嘅。你当然你可以喺个周刊呢度，你睇下经文，或者你自己翻开嗰个嘅即系嘅圣经里边。四十三节咁样讲嘅，佢话过了那两天，就系佢喺撒玛利亚同嗰个嘅井旁嘅妇人对话之后，过了那两天，耶稣就离开咗撒玛利亚，去边度啊？去加利利。因为耶稣佢自己作个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嗱，呢句说话咧都即系有啲奇怪，无端端讲咗呢一句嘅当时嘅流行嘅说话。咁我哋今日都明白，有陣時候嚇，即係如果你話啊，我係喺呢間教會裏邊，即係從細個一直長大嘅，後嚟咧我就係、是、即係神呼召我，即係讀神學，要做一個嘅傳道，一個牧師。咁如果我係呢間教會即係出生嚟嘅，又企喺上台嚟到去做一個傳道人，好可能，嘿，你嗰陣時啊，你即係喺主學嘅時候，我教過你噶啦，你嗰陣時候流曬口水啊，咁樣樣，你好壞噶咁樣樣。有可能在讲的时候呢，就即不一定是不尊敬你，有可能就是会有些折扣都不定。耶稣讲这句说话是不是这样呢？当然有很多其他不同的解释。在本地没有人尊敬，个本地是什么意思呢？个本地是指耶稣他是拿撒勒人，是指拿撒勒、啊、耶稣他是在伯利恒，在犹大的伯利恒出世，到底他是指他是犹大人那个的本地啊，还是什么呢？这个有很有可能就是他是指他是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他之前，因为他说他到了第四十五节，他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加利利人去接待他，即是说就不是看他是这个加利利是他的本地，因为他们也是想去过节。加利利人在加拿的人，他们都跟耶稣一样，在之前那几天就去了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他们见过耶稣所行的一切事，所以呢就接待他。咦，耶稣他去到耶路撒冷去过节，过逾越节发生什么事呢？为什么他会接待他呢？我们要翻翻前面一点，就是在第二章，即是刚刚记载完水变酒之后那段的经文，就是耶稣洁净圣殿之后呢，就是这样有一节的圣经，在二章二十三节，他就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 就信了他的名。即是我突然拿了一句说话出来，你可能不知头不知不知尾的。总之就是说，他在耶路撒冷他行了一些神迹，而那些神迹呢，圣经都没有再详细的去记载，在约翰福音没有再记载。他就行了这些神迹，然后那人就信了他了。然后当耶稣他离开耶路撒冷，他回去加利利的时候，去到加拿这个地方的时候，加利利的人就很开心，这个在我们的首都耶路撒冷行了很多神迹的这个奇人呢，现在来到我们的乡下了，所以就接待他，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见过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接待耶稣，很欢迎耶稣，是因为他们见到神迹吗？是因为他们知道耶稣的身份吗？圣经就没有再详细去记载，是我们现在我们读圣经的人，我们在这里猜想一下，我们在这里估一下。 OK， 这个就是那个背景了，就是耶稣他之前已经行过一些神迹，当他行了一些神迹的时候呢，就有些人就是相信了耶稣，有这个门徒就相信他。现在他来到加利利，就有一个大臣，有一个外邦的一个的官员，就希望耶稣可以来到去解决他的仔那个病的这个问题。这个就是一些的背景，让我们去明白。所以耶稣就回答这个大臣，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然后大臣也都没有再理耶稣这句的说话了，他就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他还未死，还有一丝的一个的希望，可不可以呢就跟我一起下去，去到加百农，几远啊？大概20公里。你有跑步的，是吧？你有行 treadmill 的，是吧？20里，即是你跑的快啦，你跑可能一个钟头跑3里，是吧？但你行一个钟头，可能行到1里、2里就已经不错了。所以大概你都要行大半日的时间才可以去到加百农。但是耶稣又第二次的讲个说话，他就说，你回去吧，你回去吧，你的仔已经好翻了。如果你是那个阿爸，做埋阿妈啦 ，OK， 你点啊？你信不信啊？你会不会再死女下？耶稣，我知道你都好劲嘅，不过你嚟埋就好啲咯。我已经即系租咗架 limo 噶啦，你坐上去就得噶啦。但是圣经的记载就是说，在第50节那里就说，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那都是真是圣经就是没有再其他解释了，是不是？其实都好有很多的即想象空间在这里的。那想象空间就是，那就是说这个大神，这个外邦的神，他就相信，就凭耶稣这句的说话，就相信他的仔就会好翻了。而背后我们就会去猜想了， 他又不是犹太人，他是外邦的一个的官员，他怎么认识耶稣呢？ 他为什么会相信耶稣他可以这么厉害呢？就是因为我们就听闻了他在耶路撒冷所行的那些的神迹。如果我们再翻开马可福音、马太福音或者是路加福音，特别我们在这个的马可福音，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真的医好各样的病症，他赶出各样的鬼，以至到在马可福音第一章是全城的人，总之是有那些奇难杂症的人都涌到去，就是彼得的家去找耶稣，希望可以就是那些的病，各样的病都可以医好， 耶稣有没有医呢？耶稣有医到的，他是有做的。做不做到？是做到的。就可能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就是这个的地方的官员，他就相信 我相信他是一个地方的官员，他可以找到那些的医生，他可以找到那些药，他已经找过了，都不行，所以他就唯有去跑到老远，去到这个耶稣的地方去找耶稣回去。所以圣经就是说，那人就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跟住落去就是再记载埋，就是在他路上的时候怎么样。他说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就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那个仆人都是做回个仆人应该要做的事啦，是不是？因为个主人的仔病了，我照顾紧，好翻了，而家好翻，就话即刻快马加鞭就去翻揾翻佢自己嘅主人，话你唔使再揾边一个啦，而家好翻啦已经。OK， 咁你话喂呢、这个嘅从加百隆去加拿有几多条路噶？点解会遇到噶？吓、啊，即系我哋如果有即系读过下，即系当然我哋都唔会读噶啦，应该系喺古近东嘅时候，主要嘅嗰啲嘅公路啦，所谓公路啦吓，得、啊、翻一两条嘅啫。你 從 A 去到 B 或者 B 去到 C， 你一定是走那條路的、啊、除非你是即扮到人家認不到你，如果不是你一定會撞到，一定會遇到的。所以他們相遇到呢是正常的事來的。那個大臣就問他，聽到說他自己的兒子好回，他第一個就問時間，他說是什麼時間好的？个仆人就话：就系、是、昨日未时，即系一点钟嘅时候，一点钟嘅时候就好翻啦。佢个烧咧就退咗啦。他便知道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嘅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即个记载都系好平铺直叙，直述系好。好 make sense 嘅 ，OK。之前呢个嘅大臣佢相信，然后再证实佢个仔真系俾耶稣医翻好，咁佢就佢相信，带埋全家就都信了。嗱，呢一个就系耶稣佢喺加拿喺加利利所行嘅第二个嘅神迹。我哋都话上次有讲过神迹。约翰使徒约翰他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所写到的神迹，他和其他三本福音所用的字是不同的。在约翰他所写的这些神迹，他用了一个字，那个字叫做 sign， 就是一个标记，就是一个路牌，就是透过了耶稣他做了一些这样的好神迹奇事的事，而这个呢只是一个的标记，而个标记呢是要带我们去到一个的方向去认识一样东西。所以我们要去关注的，而就不是到底一个神迹要怎样解释，个神迹是怎样 去形成，个重点不是个神迹，而是透过这个神迹带我们去到一个的方向去认识一样东西。认识什么？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三十节嘛，就是我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所写那么多的神迹奇事，大部分都记载在这个书上面，但是都有些我没有记载的，但是我记载这事就是要让读者能够可以认识什么？认识耶稣的身份，认识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基督，他就是救世主。也就是说，约翰他选择了他去将一些神迹记载下来，是成为一个的标记，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件事情去知道耶稣他自己的身份。所以如果是这样去了解的话，我们就多少明白为什么耶稣他最初的时候他跟大臣说， 他说如果不是行神迹，你们是不会相信。到底耶稣的相信是相信什么呢？说如果不是因为神迹，你们就不会相信我可以行神迹。如果不是因为看见神迹，你就不会相信我从你所讲的说话，我就是这个的人子，就是神的儿子。我想可能就是这样。耶稣他希望人去认识的是他的身份，他来到世上那个的目的。或者我们就在这里有几个的思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耶稣是不是一个大能的医生？他可不可以医好病？那个答案应该都是很直接，他是一个大能的医生，他是可以医好病。那可能你直接就说，咦，我的表弟刚刚现在病着，我为他祈祷，耶稣会不会医好他呢？按照圣经的记载，耶稣是大能的医生，他可以医好病。我们都可能有多多少少听过一些这样的一些见证。但是耶稣在你的心目中是不是只是一个医生呢？如果耶稣他对于各样的病都可以医得好，他就是一个神医咯。第二个的思考问题，耶稣可不可以行神迹？个答案亦都可能好明显，可梗系可以啦。佢会唔会行神迹？佢会，起码喺圣经里面记载有好多耶稣所行过嘅神迹，耶稣系会。如果今日我哋见到耶稣行神迹，我哋会唔会相信呢？呢啲系啲即系护教问题嚟嘅，系咪？即系啲唔信主嘅基督徒都系咁样问，咁我哋都话喂，梗系信啦。你看到有神迹你都不会相信那个大神的仔，即是病到这个发高烧一百零几度，耶稣他说你的仔好翻了，就退了烧了，还不是神迹。也有不少的人就是说，如果耶稣你行神迹给我看，我就相信了。如果神你医好我爸的病，我就相信了。我们都有听过这样样 的记载，是不是？OK， 耶稣他会不会因为人的缘故他去医病？他会。耶稣会不会因为人的需要他行神迹？他会。不过可能 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有第三个反省，就是耶稣他是不是你心目中的基督呢？基督意思就是救世主，他就是创造生命、赏赐生命的主。他医好这个大神的儿子，这件事是告诉我们耶稣是拥有生命的权柄。一些在世的华佗，他用中医，他用这个针灸，他用各样的一些医疗的方法，他真的有可能去医好一些奇难杂症。在一些江湖术士，有可能他可以好像很魔术的、很 magic 的来到去做一些 的歧视。但是耶稣他在圣经里面要显露他自己的身份，我并不是想要你们知道我是一个大能的医生，我并不是想你们知道我是一个可以行神迹歧视的一些的异能的人，我希望你们能够知道呢，我其实就是上帝去差派我来到这个世界上面，要去告诉你们，你们透过我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这个是耶稣他最想要去那帮群众去认识、去知道和相信。不要只是相信我是一个医生，不要只是相信我可以行神迹，你要相信我就是创造的主。 我是生命的主。他对犹太人去说，犹太人问他，他说你可以行什么神迹？在洁净圣殿的时候，耶稣他就跟这班犹太人说，他就说你看看这个圣殿，你们用了46年来去建成，我告诉你，这个圣殿拆毁我3日就可以建成。有另外一次，当犹太人就去问耶稣，他说你可不可以行神迹，耶稣他说不会再有神迹了。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就是约拿的神迹，记不记得？约拿的神迹是什么？他在个鱼的肚里面3日3夜吐回出来，个圣殿被拆毁3日，我会再起翻座圣殿。约拿在个肚里面3日被吐回出来，个相似的地方是什么？就是3日。耶稣要告诉我们，我会透过一个的死亡3日的复活，要去显出神他自己的大能，要去带出一个的救赎的计划。你们相不相信呢？你们相不相信这一样东西呢？如果你的仔病了，我医好他，他有一天他都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如果你好像约翰福音3:16，我们所熟悉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而反得永生，就是如果我们只是相信耶稣是一个医生，他就是一个医生。如果我们相信耶稣他只是可以行神迹，他可以在 你的生命里面行一个两个三个神迹，但如果你不相信耶稣他可以给到一个永远的生命给你的话，你都只是停留在地上的生活。我们再有机会去看约翰福音的神迹，会不会让我们去对耶稣的身份不单只是一个的认识，而是跟他建立了这一份这样的关系，就是他是我的救主，我要相信他要将永生带给我们。每一次我们守圣餐的时候，都是提醒我们，我们这一份出死入生的一种经历，就是透过耶稣的死，我们能够有这个生机。所以我们每次守圣餐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感恩礼，我们感谢上帝的救赎的计划。让我们同心祈祷。